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播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四十八集，冲击袭向全身，东树和明日香仿佛置身于被猛烈敲击的大鼓之中。东树紧紧抱着明日香，身体多次弹起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拼命控制着不让自己从桌子下滚出来。东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双眼紧闭，嘴巴也抿得紧紧的，多次轰鸣声过后，仿佛连听觉也麻痹了，他甚至觉得也许会这样死去。他感觉有某种东西，某种超越人类智慧的压倒性的东西，打算消灭他们这些人。几乎所有的感觉都处于闭塞状态，最先复苏的是嗅觉。东树在尘土味里嗅到了微微的香气，是洗发水的香味。接着明日香的发梢触到自己的脸颊，自己的感觉复苏了。同时东树感觉到了明日香的体温。 明日香， 东树呼唤的声音变得很是沙哑。 你还好吗？ 明日香的头前后微微动了动，似乎在点头。东树睁开眼，可是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正趴着，明日香在他的身下。他想站起来，却不禁愕然。瓦砾木头包围着他，手脚几乎动弹不得。 怎么了？ 东树没有回答，拼命伸展手臂。可是倒在他身旁的似乎是柱子一部分的木头，纹丝不动。 东叔， 我们被困住了。 什么？ 看来是房子垮塌，我们被压在天花板和墙壁下面了，还好躲在了大理石桌子下面，不然我们可能就要被压扁了。 怎么办？ 东叔焦躁起来，他觉得必须拿出对策，但脑子一片空白。 我们就这样出不去了？ 不可能。 为什么？可是我们动不了啊。 东树舔舔嘴唇。 何来？ 明日香颤了一下，看来是受惊了。 啊，对不起。嗯， 没事。 东树再次呼喊何来。 户田，小峰。 但是没有回应，或许三人也都被埋住了。 这里没有消防队，也没有警察和医院，没人会来救我们的。 还没到绝望的时候。 东叔使出浑身力气想推动周围的东西，但姿势受限制，使不上劲儿。 算了吧，东叔，别勉强了，我也没绝望。 明日香。 哎，有点暗，你能看清手表吗？ 手表应该能看到。 东树还是两臂环绕着明日香头部的姿势，他用右手按下左手腕上的手表的按钮，淡淡的光亮了起来，表盘呈现出来，指针指向8:45，当然是上午。 太好了，只要知道时间就好办。 为什么？ 不过是等到下一次 P13 现象而已嘛，虽然没饭吃，但应该能坚持两天吧。 他想说的话东树也明白了。 你是说我们就这样迎接 P13 现象吗？ 不然呢？如果这样动弹不得，我们只能死。不过本来我们就打算自杀，现在动不了，结果也是死，就当成准备工作提前了呗。 东树一声叹息。 确实，就这样迎接 P13 现象吧，这种时候还能这样想，你真的很坚强。 明日香在他的臂弯里摇摇头。 这叫什么坚强？成灾先生那样才是吧。我觉得选择死亡本身就是一种逃避，所以才想至少不能怕死，最起码能跟你在一起。 是啊， 最起码能跟你在一起。 东树紧了紧抱着明日香的手臂。 不过还有几个问题。 计时是吧？我这只手表比电波计时器慢了一分钟，这个问题该怎么办？ 这确实是个麻烦，但还有更大的问题。 什么？ 方法，死亡的方法。咱们这个姿势怎么死啊？ 东树又陷入沉默。这个问题很严重，他脑海里浮现了几个方法，但每个都有难办之处。 慢慢想吧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 是啊。 黑暗之中，两人拥抱着等待时间流逝，说说记忆中的事情，谈谈感想，不时发出笑声。东树忽然觉得，说不定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以来第一次感到轻松。虽然一直是同样的姿势，但精神上却几乎不累。他不时看看手表，有时感觉时间流逝得慢，有时又感觉很快。当希望早一刻脱离这种状态时，就感觉时间过得很慢。但当又意识到存在种种问题，想把做出决断的时刻推迟时，他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快了。 哎，东树，紧紧掐住脖子会很快死掉吗？ 不会，要窒息死亡需要一定时间。 一定的时间是多久？ 不好说，可能是一分钟，也可能会是30秒。 那就从 P13 现象发生之前一点开始勒脖子，这样呢？ 应该不行。 东树抑制着声音，内心并不平静。明日香似乎想让他掐他的脖子。 还是得想一个能快速死亡的手段。 好冷。 东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也感觉到手臂浸在了水里。 水？进水了？ 为什么？这里怎么会进水啊？ 可能是因为刚才的地震导致了大规模的地基下沉。 啊，那水是不是会涨得越来越高？ 不好说， 水位在涨，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清楚地感觉到。这样下去，明日香的头就会没在水里。不，不仅如此，东树也会遭受同样的危险。 东树，我的后背现在全浸在水里了。 我知道。 东树拼命尝试着挪动身体，如果不能站起来，两人都要溺毙。明日香搂住东树，东树捧起他的头，想要推迟哪怕一点淹没头部的时间。然而水位的上涨打破了这样的想法，水已经到达明日香的耳际。 我没救了，我赶不上 P13 现象了，我要死了，东树。 不会的。 算了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东树，在我死之前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你可以吻我吗？ 东树无言以对。 求你了。 东树移动身体，想要去吻他的唇。就在此时，此前完全看不见的明日香的脸忽然呈现出来，有光线射进来了，同时传来呼唤自己名字的喊声。一瞬间他以为是幻听，但紧接着又听见有人在喊明日香。 啊，没错，是成灾的声音。 东树，明日香， 哥哥，哥哥， 喂， 在这里，救命。 喂， 在这期间水位继续上升，明日香好不容易才让嘴露出水面，他已经闭上了眼睛。 在这下面，挪开柱子，小心脚下。 似乎不止承载一个人，看来他们因为某种情况返回了。一声巨响，有东西坍塌下去，压住东树二人的东西没有了。与此同时，东树感觉到雨水打在背部。 东树，你没事吧？ 听见呼唤，东树回过头来，承载站在身边，衣服上污迹斑斑，蔡蔡美和小峰也在。东树扶明日香坐起，所幸他几乎没呛到水。咳嗽了几下，他哭着搂住东树。 东树对他说，然后抬头看着成灾。 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成灾摇摇头， 还是晚了。 晚了？ 你站起来，看看周围吧。 东树慢慢直起膝盖，他长时间保持着一个姿势，现在关节一动便掠过一阵痛楚。他站起来环顾四周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面前展现的光景远超过他的想象，市区淹没在水里，所有建筑物几乎都分崩离析，波浪从四方涌来，到处水花飞溅。 我判断失误，走得太晚，已经出不去了， 所以就回来了。 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想到宅地倒塌了。我很快就找到了何来和小凤，但是不知道你们在哪儿。户田，我也有了思想准备。 户田先生怎么了？ 东树一问，小凤和蔡蔡美低下头，成灾做了个深呼吸。 他过世了，他被塌下的天花板砸到了。 东树倒吸一口凉气，脑子里浮现出户田醉醺醺时的红脸，明日香放声大哭。其他人都在官邸避难，何赖虽然获救了，但脚部骨折，而且即便是官邸也说不准能坚持到何时，何况水已经进到三层，九个人聚集在四层的会客室。 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都别无选择了，只能等 P13 现象发生，然后自杀。 好几个人无言的点头，包括蔡蔡美和荣美子。成灾没有回答，凝望着窗外。 现在是几点？刚过三点，还有22个小时。 明日香叹了口气， 还有那么久。 他的话显然代表了大家的心思，东树也在祈祷时间快些流逝。这时官邸又开始猛烈摇晃，可以听见墙壁和柱子发出细微的摩擦声。女人们惊叫起来，大家趴在地上应付强烈的摇晃，何赖滚下沙发，发出非常痛苦的呻吟。摇晃终于停止了，官邸好歹挺了过来。 官邸要是也塌了，我们也就完蛋了。 话音未落，望着窗外的成灾大声发出指示， 所有人快上楼，浪来了。 东树从成灾背后张望，只见浸泡着结实的浑浊水面高高扬起破浸，高度足以吞没楼房。大家踉跄着走向台阶，成灾让何赖用手搭他的肩头。 警官先生，不用管我，我能行。 别逞强了，东树帮我一把。 东树帮着成灾把何赖架上台阶。大家刚来到上一层不久，官邸猛烈震动了一下，巨浪打在官邸上，水流从台阶下袭来，水势汹涌，瞬间便抵达众人脚下。 大家都还好吗？ 蔡蔡美小姐呢？蔡蔡美小姐不见了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